再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凉凭着我与你，在心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雨， 早晨，来到2022年7月31日星期日，即是今个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日了。早晨时间来到6:10，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我是林慧 Barbie。如果今日都有外出计划的话，当然要留意一下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的。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也是较低，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而新界是会再高多一两度的。吹住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亦都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是有骤雨的。至于本周中后期骤雨会增多，亦都会有雷暴。咁意味住咧，可能今日开始咧，每一日都要带住把遮，先至会比较稳阵啲啦。室外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6%，再加埋咧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属于2至4，低至到中水平噶。星期日咧都系一啲比较 chill、比较轻松嘅时候。咁嚟呢一首作品，你想要 honey 多啲定系 money 多啲咧？ 会之间 ，For my dog is getting old， 害怕生产，但计价装忧郁转好，人哋面吓到出个笑的 pose，wearing， 我连吓也未够标准，我无法令你回我短信，随便挑一个都比我好，谁高身高直周身发布 ，You only got your eyes on me，No money，No honey，No honey。After that, the world is my goal. Therefore, 太太心无要看路过。I'm not a fool， 要代但为何有影响 ？Perhaps 是我无法为你每天占据，随便挑一个都比我好，谁高薪高职周身发布 ？You only got your eyes on me. No money, no honey, no honey, 'cause no money. Hey baby, I am funny. I just wanna make you happy. I thought you like my personality.穷光蛋的爱，却是笑话。 money. Hey, maybe I am lucky and I make a lot of money. And if it's true, then you'll come back to me. But then I'll say that, honey, you don't deserve me. Penny out, yeah.到爆肝也没关系，陪你逛街逛整片拼图也没关系，超感谢你让我重生整个 ORZ， 让我重新认识 Hello B.E. Hello B.E. Yeah I-I-N-G Happy I-N-G， 心情就像是落上一份份茶几，你是空气，但是好我胜过了空气。你是阳光，但是却能照进白夜里，却能在昼夜能助周围保了生命。你就是维他命 ，Hello B E， Hello B E， 恋爱 I N G， Happy I N G， 心情就像是多想。设计恋爱 ING 改变 ING 改变了黄昏黎明，要你到心跳到不就永远的心情，不会忘记此刻 Hello B.E. Hello B.E. Yeah I-I-N-G Happy I-N-G， 心情就像是桌上一盘盘沙棘， 一连送上两首作品，分别来自 Jamie 张天荣 No Money No Honey， 和刚刚听过五月天的恋爱 ING。 看马里奥为情人自主到去当，为着摘星火山一个闯，看我俩彼此仰望打得天也光，但见时机不懂躺万安，明知我没志气，我未配你，眼看他将带走你，我亦沦落到游戏都玩不起，你要分手我要激斗，献给你最美梦的以后，可惜我资质不够，还未拼命已失手，你要分手我会补救，至少你会赞叹我肯出丑，也许我终有日会住进万尺天堂，再来跟他激斗，双手都已肿，对我意志力无穷，

六点半新闻之前咧，为你拣嚟呢一首嚟自王菲嘅作品，歌曲名字叫做《邮差》。咁啊，今朝早咧，如果你都有任何嘅点唱啦，或者一啲祝福嘅说话，甚至乎咧系生活上面嘅一啲乐事美事咧，愿意同我林慧一齐分享，亦都希望咧透过大气电波咧，可能将自己一啲嘅感受啊，或者系祝福嘅说话咧，送俾一啲身边嘅朋友啦，或者你自己好记挂嘅屋企人嘅话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咁啊，无论系任何嘅生日点唱啦，或者系想可能公贺一啲 DSE 嘅朋友仔啦，取得佳绩啊，又或者系啦，可能倾下偈啊，讲下一啲生活上面嘅一啲好人好事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嘅。重复一次咧，电话号码系1872388。咁啊，今朝早星期日早上6点到8点 ，Beautiful Sunday， 继续有 Barbie 林慧，我哋转头再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6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警方拘捕7个人，年龄介乎19至48岁，涉及洗黑钱罪同串谋洗黑钱罪。由去年6月至今，涉及超过4100万元。警方经调查，由上星期四起展开1年2日嘅拘捕行动，拘捕5男2女。警方表示，被捕人士透过即时通讯软件以金钱利诱他人开立银行账户，摘取其银行户口资料等，涉及骗案超过20宗，所有人现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表示行动仍然继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美国总统拜登新冠病毒检测再次呈阳性，白宫表示拜登并没有出现新的症状。白宫医生指出，79岁的拜登仍然继续表示感觉好好，目前不需要恢复治疗，但是需要继续观察，并且重新进入隔离。拜登大约1个星期前首次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出现流鼻涕、喉咙痛、疲劳等的症状。他隔离期间服用新冠口服药。西班牙卫生部透露出现第二宗同猴痘相关死亡个案，但仍然有待确定猴痘是不是直接死因。当地连续2日汇报同猴痘相关死亡个案，均涉及年轻人，同埋正系进行流行病学调查，获取更多资料，以确定直接致死原因。西班牙是其中一个受到猴痘影响严重的欧洲国家，估计4000多人受到感染。较早前，巴西亦都汇报一宗同猴痘相关死亡个案，巴西当局同样指出死者生前有其他严重情况。世界卫生组织透露，由5月起，非洲以外全球有超过18000宗猴痘病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1-2日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增多同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早上7点半，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 我芭比林慧觉得咧，假日嘅朝头早咧，最好就系可以瞓到自然醒，等自己身心都可以插足电，应付未来1个星期嘅新挑战。

是找我，日子怎样过，往往有你最在乎我，累你总担心我。 时间来到早上的6:41，继续收听的有香港电台第一、第二、第五和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再次提一提大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有效时间去到今早早上的7:30。星期六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6%。这个时候我们先听一听第一通电话。早晨，玲姐。早晨。 早晨，芭比。 是啊，怎样啊，玲姐？ 我想公布我个孙叶俊豪，佢咧就8月3日生日嘅， 系 恭祝佢咧，佢而家咧就响英国嗰度嘅，响英国住， 系 希望佢咧就身体健康啦，全家人都身体健康啦，同埋个个开开心心啦， 咁 同埋仲有咧，佢妈咪咧陈海丽咧就9月生日嘅，亦都顺便恭祝埋啊！ 好啊好啊，希望佢哋即系远方咧收到祝福之余咧，亦都会唔会即系你哋私底下会唔会都有啲唔同嘅见面嘅方法，譬如可能啲视像啊，或者打下电话啊 ，send 下信息咁样噶？ 啊，系啊，仲有一样啊， 点啊？玲姐， 我都恭祝我个孙女，叫叶永欣，佢咧就考到中一嘅第一志愿。 哇，好叻女、哦！ 系啊，好开心啊！我哋嗰日 系啊，其实好紧张，即系等放榜、等结果嘅时候咧就好紧张啦。但系知道咗个好消息之后咧，大家就哇好兴奋啊咁样。 系啊，我同佢妈咪咧两个都。最开心我哋两个咯， 一定啦，一定啦，即系能够入到自己心仪嘅第一志愿，咁啊嚟紧嘅日子咧，9月开学之后咧，又可以好好咁样努力啦。 系啊，我即系一来咧就近我哋嗰度嘛，好多嘢都好方便咯。 系啊，系啊，系啊。 同埋我想点首歌，突然间唔记得咗， 边个唱噶？你想点嗰只歌？ 我想点姚苏蓉嘅心声泪影。 哦，嗱呢一类歌曲咧，可能要争住先啦，睇下之后要借翻啲 CD 先至有啦，因为我哋呢度未必真系有咁多 CD 嘅选择哦。 哦，咁你是但整一首啦。 好啦好啦，如果我揾到嘅话，我就话俾你听啦，好冇？ 好啊好啊。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啊，好，拜拜。好，我哋接住咧听下一通电话咯，早晨。 早晨，早晨，我 Amy 啊， 点啊 ，Amy？ 我首先祝响心机旁边嘅听众身体健康，早晨。 系， 咁我就听日农历就生日，咁我祝我自己身体健康。 好啊。 同埋我响上海做嘢嘅仔身体健康啦，同埋我 个孙，因为卡神佢考六级嘅钢琴，希望成功。 叻仔、哦、都唔容易嘅、哦，因为 得翻佢爸爸帮佢编好晒啲嘢，就去佢话嫲嫲，我要做好多嘢噶，你知爸爸整几多嘢咁。 世上都冇求其呢一回事嘅，我相信，所以咧即系都真系要付出好多努力先至可以去做呢个挑战啦。跟住之后挑战成功嘅话咧，就即系努力再加实力先至可以得咯。 等佢希望嘅成功，等佢爸爸开心，佢哋都开心啦。 系啊系啊系啊，呢啲系咪都系你啲生日愿望嚟嘅？ 系咁都系生日愿望嚟嘅，都系 系啦。咁我亦都祝你啦，自己亦都系啦，身体健康啦，同埋生日快乐啦。希望个个都可以开开心心咁样过呢一年啦。 个个开开心心，帮我点身体健康俾所有嘅香港嘅听众啦。 我哋揾一只开心歌啦。身体健康其实成日嗰个意识都好似唔系咁开心咁样讲到，哎哟，好似好多离别嘅愁绪咁。我哋阵间揾一首好正面嘅歌曲，好冇？ 好 啦，多谢上你电话， 拜 拜。好，我哋接住听下一个电话咯。早晨， 早晨啊 ，Barbie， 系啊，姚女士，早晨， 早晨有早晨动力 call， 做事唔使拖，做人要积极。开心有魅力，大家好啊！ 好正啊！全 世界希望咧就唔好有战争同埋一个病菌快啲走。 系啊， 明年会有好开始。 嗯、 要有耐心忍耐，照顾屋企人好紧要。我咧就补足7月25号嘅黄勤英，8月9号嘅李慧娟 Grace 姐生日，9月3号开 party。9月13就我恩婷法国恩婷嘅侄仔生日，9/11就系我妈妈中秋节嘅生日啊，90几岁啦， 系咯。 我希望我愿望，我希望我个 Sam 哥回家收身体休息，快啲康复。感谢各位医院人员照顾，医生各医生同埋好多位护士，感谢我罗牧师真心挂住我屋企人，朋友是永恒。华子快回家探望妈妈哥哥，又快3年冇见，一切顺意，心境好，在家中有妈妈好。你唔记得我系边个啦？不过估下都知道我是边个啦， 记得啦。 我希望咧第日咧有早晨嘅 morning call， 咁咧起码咧你有动力。之前我哋嘅即系做一个照顾者咧，起码咧有 morning call 啦。诶、做紧乜嘢啊？喂，我又起身啦，咁大家好开心。 都系 啊，已经有计划紧噶啦。你迟咗一个台，咁迟啲咧仲有一个咧。舞台话剧，你哋电台人出嘅，我哋要买飞听嘅，因为未见真人啊，未路见真人咧，就真系我话斋，路面见观众，一世唔使忧，愿望会实现，家人会开心。其实系啊，崔志同嗰个即系践行嘅。 哦， 不过我帮唔到，咁啊唔紧要啦，你代表啦 吓。冇问题嘅，同埋佢都系即系有好多好好嘅继续嘅发展啦，所以咧亦都希望啦。头先咧都多谢晒啦，呢位听众咧即系提供咗好多正能量嘅说话啦。我记得你嘅，因为我知道你系即系照顾住妈妈嘅嗰位照顾者咧，亦都同时关心住社区入边好多有需要，同埋咧可能喺公园啊或者喺附近嘅一啲邻居同埋街坊啦。希望大家都可以秉承住你呢一种精神啦，即系好记得身边嘅人咧一啲嘅生日啦，同埋佢哋开心嘅一啲细。亦都从而可以将呢一种嘅快乐咧，继续喺我哋嘅社区，亦都透过大气电波咧，慢慢咁样扩散出去、扩展出去咧，咁人人就可以分享到呢一份嘅正能量啦。好，我哋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咯。早晨， 早晨， 颜太，早晨，你好啊。 啊，系啊，我每个星期都有听你哋嘅节目，好好听。 多谢多谢。 系啊。 咁 我想祝福我个女婿咧，就8月1号生日啦。恭祝佢咧就工作愉快啦，身体健康。 系、 就8月14，我个妹夫张炳林啦，系生日。 系 8月17，我个细亲家就蛇妈妈生日。 又 恭祝佢身体健康，合家平安啦。 系咯。 8月25咧，我大亲家生日啦，阿李太太。我又祝福佢身体健康啦。8月26到我自己又系生日。 哇！生日快乐啊！ 我又恭祝你又系身体健康，工作愉快。你阿女女咧又系读书聪明， 好啊，一於咁话，希望咧个个啲祝福咧都系听者有份啦，即系透过住我哋今朝早听香港电台啦 ，Beautiful Sunday 啦，可以将呢一种快乐同埋祝福咧，大家听到咧、啊、都感受到、感染到，咁就最好啦。 好啊， 好 啦、啊，我想点只祝福咁啊，俾全香港啲朋友听，等啊个个都身体健康，个疫症快脆啲消除啦。 是啊，有时是啊，即是互相祝福呢好紧要啊。有时可能是身边的朋友啦，有时可能是懂得的朋友，有时可能甚至乎是不懂得的朋友呢。如果能够做到互相祝福这一件事呢，其实都是非常之幸福的事情。 是啊，是啊。 好啦， 多谢你。 多谢你电话。 多谢你先 那 位哥哥。好啊。 好好啊。嗯，不要客气，我们多谢你就真。 好的， 好啦。 拜 拜。好啦，拜拜。 染湿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露如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 好啦，我哋赶紧接听咧，应该系呢个时段最后一通电话咯。听系边位朋友先？梁女士，早晨。 啊，早晨，林姑娘。 系啊，点啊，梁女士？ 啊， 系点啊？ 讲起嚟真系啊，我估唔到我自己咁长命。 吓、啊，点解咁讲？ 31岁生个女。 吓、啊， 今年咧我仲90岁啦。 哦，哇，好犀利喎！咁真系。 系啊，我31岁生佢。 嗯。 我阿妈话生个女衰10年，生个仔就好啊。 唔系嘅，有时我觉得女好、 啊， 我觉得即系心肝宝贝、 啊。全靠个女帮我就林姑娘。 系咪啊？真系锡到窿啦。 90，个女好薄嘅。 系。 我自大埔。要养院住过几月先出院，跌断只脚就走嘅。 我要好论尽 我自己独居嘅，咁样喺屋企，我话我翻去冇人照顾，佢话搵人接你，嚟做物理治疗话唔得啊。佢话咁你去医院住好唔好啊？好咩唔好啊？如果一个月零五日咧，大埔疗养院先出院。我全靠个女，而家都系个女关照我。 系啦，唔好讲关照佢照顾你系应该嘅，因为你系妈妈嚟噶嘛。 我知呢个唔去， 唔会唔需要嘅。人最紧要一定要向前望，知唔知啊？ 初八生日， 嗯， 所以我就打个电话，我第一次打嚟嘅，我听咗你个电台几十年噶啦，我话俾你听。 好啊，希望你都系啦，健健康康啦，冇问题冇问题嘅。嗱，健康最紧要，跟住之后咧，最紧要就系咧个人心境又要开朗啦 ，keep 住嗰股正能量，个个都要向你学习啊！因为咧长寿咧一定系有好多快乐嘅因素啦，做人可能好积极啦，好乐观啦，面对 我唔快乐啦，林姑娘 唔会嘅， 我走日本仔咁凄凉。四一年打嚟香港又走，走翻去广东住咗四五年又翻嚟住到而家，咁啊结咗婚生咗5个仔女，到头来个细女，嗰时我妈话唔，我话唔爱咯，落咗佢，我妈唔俾我落，佢话生埋佢落一个好坏嘅，多有多食，少有少食，点知到头来都系个拉女对我最关心。 有时系缘分嚟嘅，所以话即系仔女咧命生成嘅，即系有时就系个缘分个天要赐俾你嘅时候咧。即系你就诶、都唔好谂啦。总之有呢一个缘分，大家能够做到一家人啦，能够喺埋一齐嘅时候，咁就唔好谂啦，唔好谂咁多啦。 唔好咁担心。 系啊， 好似话斋我几廿年都挨过你。 系啊，好叻、我都觉得你。 一年系咪打嚟香港？ 好 唔到我挨到90岁，我谂都谂唔到啊！ 系啊，好叻啊！所以 两次大手术。 知道啦，咁我希望你都开开心心啦，即系嚟紧个女生日嘅时候咧，亦都记住你带佢嚟呢个世界嗰种快乐啦。 担心 系啊， 因为自己咁就即系望啦，我咁难都挨过嚟。 系啊，啱啊，所以咧，任何嘅难关咧都可以咬紧牙关继续过，好似你嘅精神一样啦。由细到大，即系自己睇住个女女啦，咁多年吓，你话你31岁生啦，去到今年已经9字头啦。咁希望咧，个个咧家中各人都可以咧健健康康、开心快乐啦。 深深黑眼圈，请不必看清我，我也不想你看穿。4点钟自己散淡，日与夜我不关心，过得好怕咩单身，黑眼圈都吸引。瞓到半夜扎醒，自己食个宵夜，要喺瞓得着同瞓唔着嘅状态拉扯。以前我会同你梳化拖手睇戏，而家得我一个孤单。心写在日记，瞓唔着就食药，冇乜科学根据，大脑依然活跃，太多混乱情绪。我想入睡，我向下坠，我伤痕累累。我想入睡，我向下坠，我伤痕累累。 忧郁的眼袋，漆黑中去感慨，哪里还可变改？忧郁的眼袋，不需刻意的。别看清我。

听过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主题曲，歌曲名字叫做《钱》啊。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嚟到早上嘅7:11，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 Beautiful Sunday。咁啊，直播室咧除咗有林慧 Barbie 之外咧，都有格先仔喺度。Selamat pagi 格先仔 ，Selamat pagi 格 Barbie，Selamat pagi Hong Kong，Selamat pagi 德曼德曼。 咁啊，同大家讲一声 Selamat pagi 早晨，亦都系一个打招呼嘅方式嚟嘅。再一次提一提大家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佢嘅有效时间咧系去到今朝早上嘅7:30嘅。室外录的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3%。格先生，你今朝翻嚟嘅时候咧，天气觉得点样啊？ 系都未有雨嘅，但系就好似能见度就一般啦，有啲好似雾咁样咯，唔系咁清楚啊，见到嗰啲嘢系。 因为你住嘅区域咧，同我又好唔一样啦。因为我新界咧，我其实只能够睇得到咧，就系自己出门口，跟住可能咧就系搭车翻嚟嗰段路啦，然后入隧道过咗九龙。咁你嘅另一边啦，你就系港岛咁样过嚟九龙啦。咁好多时咧，你哋睇到嘅景象同我哋唔同嘅。嗱，我睇唔到海啦，亦都睇唔到海港啦，沿路搭车亦睇唔到，咁所以咧能见到呢样嘢就可能真系你哋先睇得到啦。 嗯，同埋咧我会见到咧系靓唔靓啊个天啊，同埋清唔清楚啊。有时咧即系出嚟嘅时候咧要记得望啲风景，因为真系几靓噶。 嗱，我自己咧就听屋企人讲过话咧，如果一啲天气可能将会系唔稳定啊，或者系咧可能啲气压啊唔系咁好嘅时候咧，个天可能会有啲特别嘅，可唔可以话叫做异象咧？可能叫异样啦，多啲吓。咁我今朝早咧，即系5:00翻到嚟嘅时候咧，就见到咧，其实咧出边嘅天咧好靓嘅，因为咧佢系橙橙红红色嘅云啦。然之后咧就见到哇喺天上面都好清下，即系冇乜其他云嘅，但系就有一堆咧叫做即系聚集埋一齐嘅云朵啦，都系透咗啲阳光出嚟，咁啊光线亦都好靓啦。咁啊算系今朝早叫做一个鼓励咧，因为琴日出街嘅时候咧都 keep 住落雨啊。我琴日带女女即系去做一啲放外活动嘅时候咧，都 keep 住落雨啦。咁变相我就觉得啊，都要注意嘅一样嘢就系，譬如格格啦，今日去街嘅时候，又或者甚至乎咧，未来一个礼拜咧，都真系一定要带住把遮啦。即系谂住去买餸咧，拎少样嘢都唔得啦，最好都系带翻把遮会好啲。因为其实咧，天文台都提咗我哋啦，其实今个星期咧都系会有骤雨啦，甚至乎系会有雷暴添噶。咁所以都要着多啲注意嘅天气情况啦。 同埋感觉上真系凉咗嘅，格 Barry 系啊，冇咁辛苦啊，出天都冇咁热咯，我觉得。冇咁翳焗啊，因为咧之前嗰种翳焗嘅天气咧，系令到我咧都唔知叫做系适应咗啊、习惯咗，定还是系耐佢唔可咧，冇办法啦咁样。 嗯，咁咧我都系有出去嘅，咁起码咧出街嘅时候，学阿 Barry 话斋咧，带遮咧就冇咁惊嘅，咁起码冇咁晒咧，冇咁真系个热。都覺得係唔係正式係好似平時涼得咁上下，但係起碼冇個太陽照住咧， 都感覺上都 OK 嘅，行出街。 即係咧，即係而家有個用途就係兩用咧，尤其是好多就係入邊有一陣嘅塗層咧，可以防紫外光啦，出邊又可以即係比較滲水嘅一啲物料啦，而家都出得好好嘅，咁所以即係不。房都系要带定一把遮，咁就可以咧防下身之外咧，亦都可以遮太阳又得，遮雨又得啦。 Cinta kamu datang。 次日，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的沉重压力。 我哋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格先生，我知道咧，好多时咧，你知道香港人啦、印尼人啦，即系都会一齐出街啊，或者出没咁样啦。不如以前咧，当我可能啲时间会 flexible 啲咧，读紧书嘅时候咧，多啲时间空闲嘅时候咧，我记得咧，我妈咪都有一个礼拜咧，会系起码最少一次咧，就约埋我啦，同埋格格一齐去行街、睇戏、食饭咁样个。 系， 不过而家就少啲咯。 OK， 但我觉得如果格爸爸同埋格格 B 嘅妈咪啦，或者格爸爸个女都系啦，你哋三个出街咧。应该系冇问题嘅，因为个样咧系好似咧，人哋一定知道咧系屋企人啦，系系唔知系家姐定系妹系咁样啫。 咁好嘅你， 因为格拉比个妈咪比较后生嘅个样，咁就可能系唔知道佢系咩 position 啦。但系三个一定系屋企人，系唔会咧有觉得系有边个系唔系屋企人咯。 即系你觉得诶似系一家人嘅，即 系 个样似系有血缘关系嘅， 系同埋容易咯。你出去如果有乜嘢事嘅话，我觉得系哎呀个女走失咗嘅话咧，你要揾翻咧好似我个样咧，就系佢噶啦。亦都系如果系揾翻佢嘅时候认翻嘅时候咧，唔使好困难咯。 我其实咧，我觉得系街外人睇觉得似嘅啫，自己睇又唔真系觉得好似嘅。我自己啊，我觉得唔 系 好似。 但系我同屋企人，我觉得我都唔系太似嘅。但系我系一定系我自己睇都唔似，我觉得街外。外啲人都话 更加唔 少啦，呢个已经证实咗噶啦。 系点样证实法咧？我想问一下。 因为有次嘅时候咧，系应该几年前嘅，系我就戴未需要戴口罩嘅时候，个样全部都见到嘅，所以你唔系话系因为口罩先见到样，唔系 得翻对眼咁， 系全部都见到。嗰阵时咧，系我带个妈咪去做佢个印尼 passport， 咁带佢去领事馆 系。 咁嗰陣時咧，我就特登攞假就帶佢去噶啦。咁就去印尼領事館，真係有嘢要做噶啦，要排隊啊、噼里卡啦啊咁樣。咁當然媽咪就年紀比較大啦，咁就排隊嗰啲嘢我做得啦，唔緊要媽咪坐喺度啦，媽咪等啦。 即系你处于一个照顾佢嘅角色系咪？即系俾人个感觉都睇得出系啊呢一、這个后生女咧就去排队啦，去打点一切啦咁样嘅。咁另外嗰个咧，即系睇咗个样咧，应该系虽然都好青春，但系咧就都应该系辈分高啲嘅嗰位咧，就可以坐喺度等啦，咁样等成果咁样。 可以咁讲啦，咁就去坐喺度等，咁我就排队。咁排队当然咧，因为嗰度都系整 passport 做 passport 嗰个 floor 咧，就好多。人排队，咁前前后后都系咧，通常都系印尼姐姐多啦，因为香港即系印尼姐姐多啲噶嘛， 系 咁通常排队咧都系会问噶嘛，喺边度啊，向边度啊，系咪呢度啊咁样，又排队嘅时候咧就倾下就同前边后边倾偈噶啦，咁咧就啲格格嚟嘅喺香港做嘢，就倾下，后尾嘅时候咧到咁上下嘅时候，佢哋问我，姐姐啊，又叫我格格啦，格啊。你个雇主好好啊！我心谂你又识我个雇主， 你点知道边度翻工嘅？ 你咁犀利嘅，你知道你识我噶咁样嗰啲 。你又知道我喺香港电台翻工嘅，你识赞我雇主嘅 个你个主雇主好好啊！咁我做外人啊，咁佢后屘嘅时候咧，佢就觉得。我妈咪就是我的雇主，咁妈咪真系婆婆啦，佢觉得系我去嗰度照顾婆婆嘅，咁婆婆系好好人，咁就陪呢个工人姐姐 一齐去攞 整 passport， 咁同埋婆婆好到咧系肯等我，咁咧我咧排队系整我自己个 passport， 咁婆婆去嗰度等我咧，搞掂咗咧就带呢个工人姐姐。 翻屋企啦，继续做嘢咁样。 惊你一系咧就系、是、惊你出咗去唔知做乜系嘛，一系咧就系、是、惊你唔识路，所以咧就对你好好啦，就等你咧就啊整埋之后咧陪你一齐翻屋企啦。 冇错冇错， 佢帮你谂埋成个画面咯。 咁我咧个工人姐姐咧就自己派对自己整自己个 passport。咁我听咗咧，我冇乜反应啊，但我心谂。吓，但系我又唔为话嬲，我冇嬲嘅，但系我觉得系好好笑。 嗯，但系你冇话翻个真相俾佢听啊？ 我冇啊，我费事佢尴尬啊！我系咪好好啊？ 你真系好为人设想、啊， 我系咪好好、啊？ 我都想之后嗰个排队格格啦，就同佢讲格，你真系好 nice 啊！你咁都唔话翻俾人听。 佢如果听呢个节目啦，几年后你知道个真相啦、啊。 喂嗱，讲到一半咧，都要提提大家，雷暴警告咧现正生效，而有效时间咧延长至到今朝早上嘅八点半，仲去到八点半啊吓。咁我头先听阿格先生讲咧，其实整 passport 咧，我就自己几怕嘅，即系攞证件咧，任何证件咧，我最怕系咩咧？就要等啦。其次咧就系嗰张相影得唔靓啦。我最近都自己都整咗证件嘅，咁但系都觉得新即系换咗新嘅身份证啦。咁亦都希望哦，即系希望呢张相叫做好过上一次嗰张啦。虽然都唔系好满意。但系我觉得都好过之前，即系好多年前影嗰张咯。喂，但系其实我想话咧，等 passport 呢个过程咧，你哋系咪应该系攞筹啦、排队啦，然之后再慢慢整啦，对资料啊、填方啊咁样噶。 系啊， 所以即系有时咧，啲雇主都未必好了解人嚟姐姐出去整 passport 系点样去整啦，需要几多时间啦。不如都问下格先生，其实而家程序上大概需要几多时间，同埋要去边度整呢一个手续咧？ 印尼 passport 咧，真系净系去印尼领事馆嗰度整嘅啫。咁就 系 铜锣湾。咁但係你要攞籌呢，頭先格 Barry 問呢，你係要有個 apps 啦、 哦、 你喺嗰度 download 去嗰度攞籌嘅，咁就會方便好多。 而家都好啊，咁有得電子化， 佢嗰一日就會係有個 fixed number 嘅，唔係个个人都可以去嘅、所以咧就系、是、咁多人就系咁多人噶啦。 咁都好啊，即系疫情期间咧，如果咧人哋姐姐都可能想知道多啲嘅更新资讯，你亦都可以留意翻相关嘅啲网站连结啦，睇一睇啲相关详情先至好去啊。 Lebih baik diam dan menghapus dendam, tak lagi bicara agar tak makin terluka. Cinta punya batas, tak harus saling keras, tak bisa dipaksa. Segala yang kau ucap.Lakukan omong kosong, tak perlu lagi percaya, kau hanya pura-pura. Kita di ujung perpisahan, namun selalu kurindukan kau luka yang ku rindu. suka ngomong kosong, tak perlu lagi percaya, kau hanya pura-pura. Kita di ujung perpisahan, namun selalu ku rindukan. Kau luka yang ku rinduku, kau luka yang ku rindu.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七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寻日新增4683宗新冠病毒确诊，玛嘉烈医院内科同老人科病房出现群组感染。一个94岁男病人早前确诊，同房嘅65岁男病人之后染疫。最终调查之后，有3个病人同一个护士学生先后确诊。在葵涌医院逐户病房，继早前一个员工确诊之后，院方发现多3个女病人确诊，当局正调查个案有没有关联，患者已经转至玛嘉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警方表示将会交由西九龙总区重案组跟进调查 Mira 演唱会的意外。仍然留医的舞蹈员李启贤暂时被列为情况危殆，卫生指数稳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说，由康文署助理署长统筹的工作小组将会开会，预料几星期会有结果，当局将会审视所有康文署场地演出活动的安全。美国总统拜登新冠病毒检测再次呈阳性，白宫表示拜登并没有出现新的症状。白宫医生指出，79岁的拜登继续表示感觉好好，目前不用恢复治疗，但需要继续观察并重新进入隔离。拜登大约一星期前首次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出现流鼻涕、喉咙痛、疲劳等症状，他隔离期间服用新冠口服药。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被俘虏乌军拘留所受火箭弹袭击，导致50多人死亡，几十人受伤。死伤者包括被俄罗斯形容为极端组织的亚速营成员。俄乌双方互相指责，否认施袭，但俄罗斯驻英外交人员在社交网站发帖文，说亚速营应该接受侮辱式处决，被乌克兰官员和网民指责。社交网站 Twitter 说俄方有关言论违反公司规例，将贴文遮蔽但没有下架，公众仍然可以见到，认为做法符合公众利益。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的能见度较低，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1-2日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增多和有雷暴。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朝早8:30。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 香港金曲奖，原来谈恋爱是这么一回事，作曲吉申峰，作词陈耀森，主唱姚卓飞。 It's OK to be sad， 作曲 Ariel Lai 卫兰，吉申峰，作词黄伟文，主唱卫兰。

Belajar untuk lebih empati supaya bisa membantu orang yang membutuhkan. Ngobrol dan tertawa lebih sering dengan keluarga dan teman dapat membuat suasana hati menjadi ceria. Kunci kedua adalah ketika menghadapi tantangan dan kesulitan. Nilailah keadaan dengan pemikiran positif. Jangan selalu menganggap hal akan memburuk. Waktu menemukan solusi, pasang target yang bisa dijalankan dan laksanakan selangkah demi selangkah. Jangan terburu-buru. Belajar menghargai semua yang kita miliki. Bersyukur dan tidak menggerutu membuat orang lebih bahagia. Kesehatan fisik dan mental sama pentingnya. Itu sebabnya kita harus belajar menikmati hidup. Olahraga rutin atau melakukan sesuatu yang baik untuk jiwa dan raga dapat membuat kita tetap dalam kondisi yang baik juga. Pusat Kesehatan Distrik atau District Health Center mengatur kelas kesehatan mental seperti yoga tertawa atau membuat pot bunga untuk membantu relaksasi dan menurunkan stres. Keanggotaan di sana gratis. Mari mulai hidup sehat bersama District Health Center. 台话你知， 格芭比，格先生， 知道咧，好多朋友咧都会有外出嘅计划啦，咁所以咧今朝早咧听住 Beautiful Sunday 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你咧，咁啊格先生同埋格 Barbie 咧都同你讲一讲今朝早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测系咁样嘅。今日咧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雷暴，初时部分地区咧能见度系较低嘅，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噶，吹住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本周中后期骤雨是会增多同埋有雷暴的。现时室外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3%，亦都要提一提你，雷暴警告是现正生效，而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的8:30的。 Sekarang temperatur 29 derajat Celsius dan humiditas udara 83%. Sekarang peringatan petir itu sedang berlaku sampai jam 8.30. Dan hari ini kebanyakan berawan dan juga ada 1-2 kali hujan dan juga petir. Dan awalnya itu juga visibilitas di beberapa daerah itu akan rendah. Dan pertengahan hari di perkotaan bisa mencapai 33 derajat Celsius dan juga bermatahari dan panas. Sedangkan daerah New Territory bisa lebih tinggi 1-2 derajat dari 33 derajat Celsius dan juga berangin ya. Kedepannya 1-2 hari masih panas dan di daerah-daerah tertentu ada hujan lokal dan di pertengahan minggu sampai ujung minggu akan lebih banyak curah hujan dan berpetir lagi. 想轻轻我们，把你撕得开。 少的热闹如此孤 星期天， 今日的嘉宾继续有李智恩妮，现在从事银行业的 Gabby。 Gabby， 我都知道你很融入香港的生活，有很多香港的朋友，其实当初呢是用了什么方法令到你这么快和香港的同学香港的朋友打成一片的呢？ Hello， nama aku Gabby， aku dari Jakarta Indonesia， dan juga kalau speaking dari personal experience aku sendiri， jadi pas awal-awal aku mulai kuliah tuh aku mulai pacaran sama orang lokal， terus ya, mungkin kalian udah pernah dengar juga kayak cara terbaik buat bisa understand culture-nya sebuah negara itu dengan pacaran dengan orang dari negara itu, dan itu yang aku lakukan, local dan international gitu. Tapi karena waktu aku main sama pacar aku, sama temen-temen dia juga yang orang local tuh, jadi lama-lama tuh kayak walaupun awalnya tuh kelihatan kayak agak serem nih, kayak gak ngerti mereka ngomong apa segala macam, tapi lama-lama tuh jadi kayak lebih familiar gitu. Sebenarnya cuma perlu waktu aja buat bisa ngertiin kayak mereka tuh sebenarnya orangnya kelihatannya mungkin dari luar kayak kasar gitu ya, berapa Indo mungkin merasa kayak orang Hongkong agak kasar, ngomongnya tuh agak keras, tapi sebenarnya tuh mereka enggak, mereka tuh emang cara ngomongnya kayak gitu aja, tapi sebenarnya mereka tuh orang-orangnya baik, kayak pengertian gitu loh, kayak mereka caring gitu. Itu cuma cara ngomong aja. Tuh lama-lama kalau udah lama tinggal di sini gitu, kayak juga pick up kayak some words Kanto gitu, jadi lebih ngerti juga, jadi gak gitu merasa kayak gak ngerti apa-apa yang terjadi di sekitaran gitu. Gabby 話曾經有人講過，要了解一個地方的文化最好呢就是跟那個地方的人約會，而他呢就是這樣做了。他的男朋友呢是香港人來的，他說最初呢跟男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時候，他也都跟他的朋友一起去玩，他說一開始的時候呢跟香港人玩其實都覺得有一點害怕，因為不明白大家說什麼，但時間久了他就慢慢習慣了，還有香港人的行為令他最初呢覺得有些粗魯，有時說話好像很大聲。不過現在他明白到 其实大家都是好人来的，只是呢有时可能开心的时候讲话大声一点。现在耐了之后呢，他又懂多了广东话，那就令他明白得更加多了。那我好想知道你和你男朋友的爱情故事是怎样的。 Terus kita tuh ketemunya di Uni, sebenarnya caranya tuh lumayan apa ya, lumayan random gitulah ya. Kita ketemu di volunteer organization, di mana karena aku tuh suka kayak humanitarian work gitu. Terus itu tuh ternyata organizationnya tuh lumayan local, jadi semua orang di sana tuh orang Hong Kong dan aku tuh nggak tahu sebenarnya. Jadi aku salah satunya orang yang non local bahkan international yang ada di tim itu. Terus dia tuh banyak bantu aku gitulah awalnya, kayak bantu translate ini itu. Abis itu kita juga kayak diajarin aku Cantonese segala macam gitu, kayak modusnya gitulah ya. Terus lama-lama jadi deket. Terus dari situ kita jadi ya mulai lebih deket lah. Terus padahal beda angkatan sama beda major juga gitu. Jadi sebenarnya nggak banyak di Hakus atau kayak usually kayak di Uni gitu yang orang Indo tuh pacaran sama orang lokal, karena agak apa ya, kayak nggak gitu banyak platform atau kayak kesempatan buat mereka tuh bisa deket lah. Dan juga kayak banyak perbedaannya di culture gitu. Tapi sebenarnya bisa-bisa aja gitu, kayak contohnya aku ya. Kau wa, kau deh hai dai hok yang sege. Kau nasi dai ga ya cai ga ab jua ke NGO ke jo zik. Kau deh dai ga lai deh hok jong yi yi mo ke gong jo, yi gong ke gong jo。后来他发现这个组织非常之 local， 非常之本地化、哦。他说里面呢除了他之外呢，其他人全部都是香港人，只有他一个是讲英文的。咁一开始佢男朋友帮助佢好多，例如係帮佢翻译教佢广东话。过咗好耐之后呢，佢哋就慢慢开始行近，之后呢就一齐咗啦。佢话虽然佢哋读嘅科目唔一样，其实喺学校里面亦都冇好多平台或者机会可以令到本地人同埋外籍人士靠近。当中亦都有啲嘅文化差异，但佢话唔紧要嘅，只要多啲沟通，要做亦都係可以做到。要夹亦都系可以夹到。咁我知你喺香港读书读咗几年啦，有冇一啲好难忘嘅回忆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呢？ Jadi kan kuliah di Hong Kong tuh nggak gampang ya, kadang-kadang ada stresnya, terutama kalau exam season gitu. Dan jadi cara menurut aku tuh supaya nggak terlalu stres-stres amat, yaitu belajar sama teman. Jadi masih produktif tapi juga ada funnya. Terus dulu pas kuliah gitu year 1, year 2, itu tuh kita semua kan masih tinggal di asrama di dorm gitu kan. Jadi ada beberapa dari kita yang segedung gitu. Jadi malam-malam tuh kita bakal ngumpul di salah satu kayak ada kamar untuk belajarnya gitu. Terus kita bakal belajar bareng sampai malam lah, sampai jam 3, jam 4 kita bakal masak Indomie bareng-bareng makan. Jadi kayak walaupun stres belajar, capek gitu, tapi masih ada kayak apa ya, hiburannya gitu lah, ada temen yang nemenin. Jadi enggak terlalu sedih gitu. Jadi bisa bareng-bareng seperjuangan gitu. 佢话有啊，佢话其实咧喺香港读书，佢觉得一啲都唔容易，有时压力都好大噶，尤其是系考试嘅时候。佢话如果唔想压力咁大嘅方法咧，佢自己就系同朋友一齐温书啦。佢话非常之有效，亦都好开心噶。佢话记得嗰时第一二年嘅时候，佢仲系住喺宿舍入面嘅。有啲朋友亦都係住埋喺同一棟，所以夜晚佢哋會聚埋喺同一間房入面讀書。有時溫到凌晨三四點，佢哋會一齊煮印尼撈面食。所以佢話，即使有時讀書壓力大、攰啦，但係都會有啲娛樂，有朋友陪住。就算一齐战斗，亦都唔孤单。咁就好啦。听得出呢几年嘅大学生活，有好多朋友陪住你过。知你啦，啱啱开始你嘅第一份工作啦，希望咧你嘅工作咧亦都一切顺利，亦都有越嚟越多嘅朋友。今集多谢晒 Gabby 嘅分享 ，Take you。 Sendiri seakan tak mengerti akan arti hidup ini. Mengapa apa yang kau rasakan tiada beda denganku, hanya dalam kabut berisi lamunan. Marilah kawanku, jangan bimbang ragu, dalam derap waktu hadapi semua dengan rasa. Yeah. dapatkan. Acap kali tersia karena godaan yang selalu menghampiri. Marilah kawanku, jangan bimbang ragu. Dalam dalam waktu hadapi semua dengan rasa ceria, ceria.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格先生，剛才我們都講到一些攞證件安排，那我們的朋友怎樣說？ 我們的朋友， 我們的朋友， 印尼朋友，以為我是，但不要緊的，大家一起講印尼文，他以為我來這裡都是做工人姐姐， 這樣就好，融入一點， 是啦，還有我的媽媽的工人姐姐，媽媽就是我的僱主，不要緊啦。但是呢，我覺得是格芭比不會發生這件事的，在你的身上，因為你們個個人都是差不多這樣的樣子， 看你去到哪裡而已， 最多是誤會你是姐姐，或者誤會你是家人其中一個，不會覺得你是工人咯。但是呢，我的朋友印尼人如果是嫁給不是印尼人的人呢，都會有這些這樣的情況的，因為我的朋友都是呢，她的女兒實在是跟她一樣樣的， 一樣樣的， 但是不同，不同怎麼說呢，因為她的先生是Westerner，啲西人啊，叫做系咪？咁、那个女咧就系同佢一样样，但系好似白皮肤嘅、 哦。哦，即系都有少少唔一样啦，变成 个颜色唔一样，但系个样系好似嘅。但系佢都话出边嘅时候，去抱个女嘅时候咧，人哋以为咧佢系工人姐姐。咁、我就话点啊？你话我尴尬啦，唔开心啦，但系可以点啫？我咪笑咯咁、样。 诶、都系啲生活上面嘅小乐子嚟嘅，唔好太介意啦，自己最紧要开心就得啦。就正如我哋咧听住 Beautiful Sunday 啦，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每个礼拜日咧都希望可以发放多啲正能量，开开心心啦。咁、格先生，我哋下个礼拜日再见咯。 好啊， 拜拜。 拜。 Malam malam ku bagai malam seribu bintang yang terbentang di angkasa. Bila kau di sini untuk sekedar menemani, untuk melintasi wangi yang selalu tersaji di satu sisi hati. Malam malam ku bagai malam seribu bintang yang terbentang di angkasa. Bila kau di sini untuk sekedar menemani, untuk melintasi wangi yang selalu tersaji di satu sisi hati.